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亮，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亮，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 北京时间到了本周第二个工作日下午的5点01分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三，母婴的环节，大家不要羡慕嫉妒恨啊、这都是之前长时间的努力工作换来的。 对，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好吧，好吧，好吧。 酷爸们还是很想要利用这样一年当中很难能可贵的假期，带着家里那个娃出去走一走的。 没错， 不管走多远吧，至少带你一起看看世界。 嗯，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各位分享到很多很实用的攻略。 对， 带娃出行到底有多难？你不要一想着说带着娃，有些人说天哪，我不想动，还不如上班。其实没有那么难，你只要掌握对了方法，用对了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帮你减轻很多负担的。 没错， 没错。 如果你对于带，有些人说天哪，我不想动，还不如上班。其实没有那么难，你只要掌握对了方法，用对了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帮你减轻很多负担的。 没错， 没错。 如果你对于带娃计划，随时找到我们，参与到直播过程当中就可以啦。我们随时给你们答疑解惑，给你们增加带娃出行的信心。 嗯，没错。 首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鬼魂包括逝去的生命这件事情，不像咱们有这么，当然也有敬畏之情，但更多的好像是温馨的画面。 对啊， 包括那个亡灵，就是 Coco， 对， 就是有一堆孩子的那种， 是那个有好多个狼宝宝的那一个， 好像是 乌拉一群，因为我也是看的一个小花絮。 嗯， 这个里面据说他们的这对 CP 的出现，让很多辣妈酷爸们都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有一堆孩子，数不清的那种，所以他们俩根本没法去， 嗯， 没法出去玩，跟咱们就是什么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还不一样。 嗯， 于是说电影当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叫 Kids Club 这样一个设置。 对，我记得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这样一个对话。 对， 就是这个狼人夫妻到了这个 Kids Club 的 reception 的时候， 嗯， 就问说你们这边是干嘛的，对方就说我们帮你照看孩子呀。 听着岂不是乐疯了。 对，狼人夫妻一开始说你们确定是照顾孩子吗，怎么个照顾方法呢，嗯，reception 就说就是那种可以让你释放双手，你们就可以玩自己的。狼人夫妻说真的吗？然后的情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絮吧，看一看是不是勾起了你很多回忆，包括戳中了你的内心，你是不是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Kids Club 可以让你释放双手。 What's a kids club? I'm still not sure I understand. You take my kids all day on purpose? That's right. Why? So they can have a great time and you can have a great time. So, what do we do now? I think we do whatever we want. Whatever we want? whatever we want. 给大家翻译一下哈，可能有在听的朋友们没有听那么清楚，大概讲的前面的前因后果，我刚才已经大概说到了一些了。总之就是，接待人员一开始觉得说不以为然，不就带孩子吗？对呀、 啊。 因为狼人夫妻不解的时候，为什么会有 Kiss Club 这样的东西，是干嘛的？为什么要把孩子、把我的孩子都带走？就是一整天，你们真的确定这样做 OK 吗？对方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问题啊，因为如果把孩子跟家长分开的话，孩子们可以玩得更开心。 嗯， 家长你们也可以自己玩自己的，你们想干嘛干嘛，你们也会玩得更开心。狼人夫妻说：“天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口哨一吹，成千上百的狼孩子进来了。所以我们生活中说熊孩子，这个电影里面就是狼孩子。 狼孩子。 然后这对夫妻真的就开开心心的玩了一整天。就刚开始还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那孩子都不在了，我们现在应该干嘛呢？我相信这一点，这一句对白是很多父母都会有的一种感受，就是孩子在面前的时候觉得好烦啊。 嗯。 但是孩子一旦离开自己，就觉得。啊，好无聊，生活好空虚， 空落落的，好惨哦！ 我有一个 需要点什么来充实自己， 那就是你习惯了，就是那样吵吵闹闹的，每天都是这样循环往复的。有一天他真的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好想他。我有一个闺蜜，她今年暑假的时候，因为北京今年特别热嘛，她要把孩子让姥姥带去了贵州去避暑了。后来我有跟她分享到，我说你想他们，她说啊，她说真的一点都不想是假的。她说有一天早上，她说以往我都睡不了懒觉。好不容易他走了以后，我们可以睡懒觉了，我和我老公。可是有一天，每天早上我都是7点钟准时就醒。醒了之后呢，我还好，能够继续睡。但是我老公会从7点一直在沙发上坐到9点。我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放空自己。我在发呆。 能遇的平静。 就是你那个作为父母，你特别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在于他真的不知道该干嘛。他也不是说在享受这个时光，而是在消磨时光。 还以为在享受跟自己的独处时间， 并不是，并不是在跟灵魂对话，而是在跟空气对话。他可能眼前浮现的还是孩子在面前跑来跑去的那各种场景。这是父母可能一下子突然孩子不在身边了，会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但其实孩子根本不会离不开大人， 对， 真正离不开的是大人。 对，孩子去哪儿都挺高兴。 对对对，这是第一条跟各位分享到，如果你在这个假期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部电影， 嗯，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去干的一些其中跟你有一些相对应共鸣的一些， 很温馨的， 是的。这是一部电影，可以在十一期间来安排一下。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一个呢，就是真实的事情了，在假期过程当中，有一个爸爸。带着三个孩子去到了一个旅游景区，在服务站的时候，爸爸就开车走了，结果对，就忘了孩子这件事情。 这是一次故意的行为吗？ 对，我故意想抛弃他，不要烦我。 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你得负法律责任吧，是不是？我宁愿相信他是忘记了。爸爸做出这样粗心的事情还是可以理解的，妈妈肯定是不在车上。然后呢，出现的一幕就是三个孩子在车后面狂追爸爸，其实挺危险的， 都追到高速上了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天 哪，这个视频吧。然后呢，要让爸爸们在出行之前，尤其是爸爸自己单独带孩子，数学一定要数，一定要。爸爸做出这样粗心的事情还是可以理解的，妈妈肯定是不在车上。然后呢，出现的一幕就是三个孩子在车后面狂追爸爸。其实挺危险的， 都追到高速上了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天哪， 这个视频吧。然后呢，要让爸爸们在出行之前，尤其是爸爸自己单独带孩子，数学一定要数，一定要学好了，数数这件事情还是不能少的。原来这个画面就是他从辅路停到这个服务站，车上有三个孩子下车了，当时可能也是晚上。 What? 然后他加完油就走了，孩子就满脸懵。爸爸，你要去哪儿？ 那一刻真的觉得自己被遗弃了， 而且 不知道三个孩子下车了。 就还好，这三个孩子不算是特别小的孩子，有一些已经是青少年了。然后三个孩子就被带回了加油站。 能能能， 这边 的， 就这边白色的， 对对对， 那正中间。结果他车子就开走了。 加油站的服务人员都笑疯了。 怎么回事？ 几个丢掉了不是？啊？ 哎，到他那个旁边。 对了，那不懂。 下车了，现在特要注意啊！快快上车吧。 谢谢啊，谢谢啊。 你们试想一下这个视频以及这件事情回去让孩子妈妈知道了，这爸爸什么下场？ 被揍死。 当场不会被孩子打吗？这种情况 我觉得爸爸可能，如果是我老公的话，可能至今还躺在医院里。这是玩笑哈。首先看出这个客观的环境确实是到晚上了，可能也开了一天车了，爸爸确实比较疲劳。 对， 然后孩子也说了是因为爸爸在加油站睡着了 哦， 然后他们就下来想散散步，想透透气儿。 嗯， 就爸爸一醒，哎，接着开吧，也没有看后视镜，各种也没有看一看车里的孩子是不是在，就是男人很大条的思维。 嗯， 其实偶像剧里面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刘烨跟那个叫林依晨， 嗯， 他们一块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电视剧名字我忘了，反正开场的情节就是林依晨跟她男朋友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旅游景区，在服务站， 嗯， 然后她男朋友就去小卖部了，留她在后排座椅上面睡觉， 嗯， 刘烨开着另外一台车，是一模一样的车，因为都是租车行租的， 哦， 结果两辆车并排停在那儿，司机都下车了，结果刘烨上车的时候就开走了前面那台，撞着林依晨那台车，然后就这样不打不相识。而林依晨男朋友开的时候也没发现后排有没有人这件事情，也都上错车了。所以这样的情节不仅仅是在电视剧里面存在，真实生活中也可能存在。 嗯， 提示大家出行哈，一定要把你的随身物品以及你的孩子都数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资讯，说到这个在出行过程当中可能能够成为哄娃神器的，除了手机、iPad 等各种电子产品之外，好吃的小零食也是不可缺少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零食你会觉得说外面买的会不会有一些添加剂？ 嗯， 或者盐啊、糖啊这样的成分，不太符合宝宝的岁数。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哄娃神器叫做宝宝虾条。听起来就很好吃， 对， 是自己在家就可以简单做的。薇薇怎么样？看完视频以后学会了吗？ 嗯，需要努力努力。 这么厉害， 厨艺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我以为你看完视频以后，像你这样的 DIY 小能手，已经默默的给自己做了好几锅虾条。这款宝宝虾条适合12个月以上的宝宝来使用，一起来看一看怎么做。看这个卖相很不错，有点像那个奶酪条， 对， 但不是那种膨化食品的样子。 嗯， 低筋面粉80克，玉米淀粉5克，油5克，很健康。鸡蛋1个，虾松10克，这个换成什么鱼松啊，或者别的什么牛肉松、猪肉松都可以。把鸡蛋搅匀，放入低筋面粉里，再把虾松也放进去，然后放入玉米淀粉。然后是油你也可以换成什么橄榄油啊，各种花生油啊什么遮的，搅匀之后放在这个调料垫上开始揉到表面不粘手这个程度，把这个面团放到保鲜袋里面，用擀面杖这么擀就不容易粘在擀面杖上面了，擀成大概3毫米厚的面皮儿，冷冻1个小时，是冷冻不是冷藏哦。然后切成它食用起来比较方便的那个宽度的小条，放到平底锅里。记住，如果不想让它表面已经糊了，里面还没熟的话，一定要用小火煎2分钟。这个煎的过程其实如果你用不粘锅的话就可以不需要油了，这样会相对健康一些。翻面再煎2分钟，正反面各2分钟，然后关火焖上个5分钟，感觉很酥脆，可以晾凉了以后放到玻璃罐子里面带走。 这像一个拇指饼干那样。 对，所以12个以上就可以。密封的话可以保存3天，所以你出行玩的时候带那么一小罐其实完全够用了。咔嚓就掰碎了，很酥脆啊。怎么 怎么样？流口水了吗？ 这个、点看就是罪恶呀。 但是它很健康哎，里面一点油都没，一点盐都没有，油的话只有5克。 对， 如果你换成椰子油会更香。 嗯， 你换成像现在小朋友很流行吃那牛油果油也很好。都比花生油什么的来的健康一些。 口味随意了，按照自己的口味来。 对，然后肉类的话，看宝宝更喜欢吃什么样的肉，你也可以换成什么三文鱼松、牛肉松、猪肉松什么都可以。 而且重要，它能保持3天，这个很难得。 因为它比较干燥嘛， 对， 它不是那种潮潮的，它是煎出来的。 嗯、 哎呀。好想我们直播间以后能不能搭一个小厨房啊？就这个对啊，现在直接就做，我们边吃边聊多好啊！好吧，时间到了下午的5:1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资讯的环节之后，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主话题。说到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带着孩子，有哪些道具、哪些设施是我们父母们需要提前去准备，或者提前去观察到你所去的地方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哪些注意事项？包括有哪些是你现在这两天可以在某宝上面开始淘货的、下单的？ 对对对。 包括在带娃出行的方面，你有任何想要问的，都可以随时来提问。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感青年计划”。我们马上回来。 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去旅行这样的熟悉的旋律之后呢，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长乐梦工厂》辣妈正传。各位好，我是袁一，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维维，还有一位是 LC。 Hello， 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这个公众号的下方点击直播间，会专门有一个潮流梦工厂的专属直播间，你点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的视频直播了。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小的神器要展示。 对， 太牛了，实在是。而且这边视频直播嘛，看我们的面容也会看得更清楚。我们今天说这个假期带娃出行到底有多难，说一些实用攻略的东西啊。 嗯， 小神器一会儿留着 OK 慢慢展示哈。咱们先来说国内的环境吧，因为首先呢，像我这样的妈妈就比较自己比较爱逛，然后又希望孩子跟我一起，但你知道孩子的耐心呢跟老公的耐心基本上是可以持平的。他们走进商场以后，可能老公找的是舒服的沙发， 对， 但是孩子们找的就是可以玩的地方。 对， 那再小一点的宝宝，他可能会涉及到什么需要喂奶呀、啊、甚至是需要换尿布这些，其实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了。这样的需求，所以就要求像商场这样的室内的环境或者公共的空间，有特殊的，包括像第三卫生间、或者叫专门的母婴室、哺乳室这样的一些设施。我在2016年生完孩子以后，我专门也留意过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期，就我对这样的设施需求比较大嘛。确实，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对。 然后后来我去到上海，觉得说一般。但有些地方新建的商场，它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国内很多商场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太大了。它虽然这一栋楼里面可能有那么一到两个母婴室，但是你会发现它完全不够用。比如像北京的蓝港，它的母婴设施算是很不错的。可是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去会发现排长队。就是那种外面是爸爸和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排着，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妈妈，可能会几个人共用一个母乳室。就还挺麻烦的。但是日本这一点呢做的确实是很不错，就是它的怎么说，就是单位面积当中的母婴室的这个数量是完全够用的。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清楚的指引给你说你在哪里可以获得你的需求。包括像你可能一时棘手说我没有带尿不湿，它有那种自动的贩卖机，是可以卖至少能够应急的尿不湿的，不见得说品牌有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昂贵，但是至少能够解你燃眉之急。 对， 这些确实是有些差距，但是这两年我会慢慢发现咱们国内的很多商场这方面在迎头赶上。我们这有一些视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首先这个视频说到的是国内一些比较洋气的商场的母婴的设施的评测，我们来看一下。有这在上海，然后有一些设备是可以来租赁的， 很方便。 对，这叫 K11 的商场其实很多城市都有。有婴儿车租赁服务，这个是很多商场现在都配备了的。 对， 其实婴儿车的存在，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孩子不见得愿意坐，但是你买完东西我可以往里放。然后这个独立哺乳室确实是一个亮点，它里面设置的很温馨，这种比较又有光源但也不会太刺眼的光线，对于宝宝来说是很适用的。同时还有这种可以应急的纸尿裤，还有冲奶粉的机器。 哇， 这个热水有的时候真的找起来也是很麻烦。 对。 然后就是亲子的互动的地方了。有一些可以孩子们亲手参与到的互动活动，包括烘焙的教室，还有儿童专用卫生间，就是它的小马桶会更矮，更符合孩子的身高。就是后面一些跟互动相关的体验区，其实现在很多商家都已经盖到这个点了。就是很多商家会发现说，我如果抓住了孩子的心， 那基本上在我这儿消费额是不会少的。 对，我能留住妈妈的时间比较长。 对对对，但是前面针对于一岁以下活动能力还不太强的小宝宝来说的那些设施，其实是商家们更多需要去关注的点。 对 对， 嗯，你们俩因为没有这样硬件的需求，所以可能都没有太过关注过这个事情。 但是我跟有孩子的妈妈出去过，这个确实，如果遇到比如要哺乳啊什么的问题，就会等好久好久的时间。 嗯哼， 这个确实也跟着一起体验过。 因为你知道，作为母乳妈妈，有一点很尴尬的事情是在于孩子等不了，其次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去排奶的需求的话， 就很难受， 等不了。 对 对，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旁观者会说，哎呀，这个妈妈怎么这么不懂文明， 对对对， 随便就这么喂孩子了。你真的，如果你是母乳妈妈，你可能才会体会到这种痛苦的感觉。嗯，好吧，这是我们刚刚推荐到的一些在上海的这个母乳室。而接下来呢，在这个九月份，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母婴室、母婴护理室这样的一种很温馨、很接地气儿这样的设施，已经进入到了咱们北京的故宫了。 嗯、 对，这个消息其实还挺让人震惊的。故宫这么的端庄大气严肃，对吧？但其实你细想也对，每天去故宫，每天啊、哦，一年365天，对，这么多人去故宫、 嗯， 一定是有这样相对应需求的家长和游客的。我们来看看母婴护理室进故宫是什么样的场景，也给即将要在11期间来到北京有故宫这个选择点的游客们一些这个安心的成分在。 嗯， 在文创产品这一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所以在母婴护理室也引入了这些元素。你看，有婴幼儿护理台，包括恒温器、温奶器，还有一些急用药物、外用的一些药品。稍事休息一下，在下一个半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带娃出行的那些事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 Cia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 算什么 算什么，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位，在第二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新晋辣妈袁一，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维维，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早教专家 LC。 哎，大家好。 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故宫现在设置了母婴护理室， 对， 所以这个十一期间如果你带着孩子来北京玩，而且必要打卡的这个点之一是对故宫嘛，所以就不用有太多的担心了。 这个紫禁城里皇上还有他的三千佳丽住的地方，也有你们家宝宝的一席， 感觉就是现在一个高级的阿哥所，这是 那叫什么？阿哥们住的那叫什么？ 就是阿哥所 咸方殿。 啊，咸方 殿，给我鼓掌吧！ 厉害厉害厉害！ 《如懿传》还在热播当中嘛，所以对这些名字还是很熟悉的。这是说到一些硬件设施， 对， 这个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孩子比如说要上厕所，最简单的学就是上厕所， 对， 再小点的换个尿不湿，然后饿了要喂奶、冲奶粉，反正当妈妈都知道，出门之前你可能以前就是美美的带一个小手包啊，现在好流行小手包，里面什么都装不下，我拿着我就可以走了。但是你带着孩子以后，你恨不得那个双肩背里面是很沉的， 对。 你们不要对，你们都没有背过， 我见过好吗？ 真的，是因为 LC 经常跟孩子们一起打交道嘛。 对呀、啊，每次我都看到那个妈妈进来，然后那个包是她厚度的两倍，整个人加起来一米。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然后你打开妈妈的包以后，你就会发现里面每一样东西都不可缺少。 对， 因为在我们妈妈圈里面，基本上有这样一个魔咒，就当你没带这样东西的时候，你一定 会用 到。 一定会用， 墨菲定律。 对，然后。当你没当你带了根本用不着，但你下次还得带，不带真不行。比如换洗衣就是替换衣服， 对， 也许将就出去半天，但他就是尿身上了，他一不小心尿不湿就是没兜好，要不就是喝一口水然后吐一身，总之各种情况你必须出门得带一套换的衣服，对，换的衣服，然后奶粉或者零食，或者你做好的午餐。 哎呦， 太麻烦了。 这还都只是基本的，包括水杯。然后像这样的天气，你还不能带那种塑料水杯，你要带保温水杯。 对， 因为天凉了嘛。还有什么帽子？对，你带了换洗的衣服，就要带一双鞋子。然后还有什么湿的纸巾、干的纸巾？ 卫生。 然后像两岁以下小朋友，可能安抚奶嘴要带好几个，因为他有时候不愿意或者哭了，哇一哭，然后奶嘴掉地上了，怎么办？如果你不带几个替换的安抚奶嘴的话，你就得带一个奶嘴消毒器，对吧？因为安抚奶嘴在公共场合真的很好用，你只能用什么东西给它填住它的嘴巴，然后再长牙期可能需要什么牙咬 胶 啊、磨牙棒啊，对。 再带几个心爱的玩具，以免它烦的无聊。 他会带书，他有时候可能就会特别想看书。 哎呀。 哦， 需不需要一个保姆车跟着你们、 所以为什么就是带孩子出行的家庭基本上一个妈妈带着孩子的比较少，尤其在国内，对，你太手忙脚乱了，所以基本上都是好几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当然我们也需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 太放心不下了，这些东西如果真的不给他，他又会怎样？不敢尝试。 这句跟的好快呀、啊！会又能怎样？不敢尝试。 自己立的 flag 就 立刻就改了。 当然，这是短线出去玩了哈，出门可能半天一天的就需要带这么多东西了。那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出门旅行一段时间的，其实像我这样妈妈，就是不仅对自己的我自己出门，我就需要带一个大行李箱。我自己单身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还想说，一共去五天，包括连来回路上的时间我都要算进去。在飞机或者火车上，我也不能穿重样的衣服，所以去几天我就会带几套衣服。 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像有了孩子以后，我也会想说我穿什么他穿什么，我们俩要匹配，然后他也不能 match 上， 对，一定要很 match 才行。而且你想，如果我们出去五天，我带五套，孩子带五套，还要有替换的五套，就是十套。 每个袋子上还都写着 Monday Tuesday。 小照片搭配好了，可能提前需要在家。 所以就是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发现，哇，要带太多东西了。那像我这样妈妈出门之前是一定要想着给孩子怎么搭配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需要跟辣妈伙伴们分享一下的。因为你亲子出行嘛，一年到头也没怎么几次机会拍照嘛，对不对？发朋友圈嘛， 明白。还有，所以我还是建议袁一，就是还是独自出行，等孩子能自理了再去吧。 连早教专家 LC 都不建议我这样妈妈带孩子出行。 但是我偏不信这个邪。 行， 孩子买天的时候就带他出去了， 真棒。 他也遇到过很多问题，我现在看一看吧。这儿有一个妈妈，她跟我一样非常的事儿，她就在出行之前给她的孩子做了很多搭配，嗯，她有一些自己的小心得可以分享给各位，一起来看一下。 那十一国庆节嘛，国庆节马上要到了，所以我们这边呢也要准备去出游了。那我也给大家给小孩子准备了一些出游穿戴的一些衣服。那我是两个女宝宝嘛，小露露和西西。小露露的话现在已经是六岁了，西西的话现在是四岁嘛。那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他们这个年龄段可以穿的一些比较应试中的一些童装。废话不多说，我这边就是先来介绍第一套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平时我自己的穿衣风格就是都是黑黑黑，所以我给小孩子穿的衣服也都是暗黑系列的。像这一件是一件有点针织领的一件长袖，是黑色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黑色的东西，而且小孩子穿黑色也特别好看。这是一套一整套的黑色的一个风格的，这个是休闲风格的，这个是有点小小的一点哈伦裤。然后我会搭配的话，可以搭配一双椰子鞋，大家看一下椰子鞋。这个椰子鞋的话还蛮百搭的，我基本上好多套衣服都会去搭一些椰子鞋，休闲的这种鞋子作为一些搭配。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就是它这种有一点英伦风的，有没有？因为我为什么会选这个红格子呢？红格子的话是男女宝宝都可以穿的，而且红色的话穿起来会比较显眼一点。然后最亮的一个亮点是，这些都是一些银饰类的一些银扣一整排的，而且这里还做了一个拼皮的一个十字架。我搭配的话是这个一个牛仔长裤，看一下，是一个破洞的牛仔长裤。腰是松紧腰的，因为我们每次小孩子穿的裤子的话，我建议大家都是去买一些松紧腰的。像有一些大品牌的，像李佳啊，还有一些 GUCCI 啊，他们有这些大品牌的，他们的牛仔裤都是没有松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些牛仔裤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些松紧的这一套的搭配。这个的话，我会搭配一个鞋子的话，是搭配一双 Vans 的一个鞋子。这个应该是很多 ins 上的宝宝都有在穿的这样的一个鞋子，这个鞋子也还蛮百搭的，而且非常轻，我们自己也在穿，非常轻，这个可以做一个亲子装的一个搭配。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个女宝宝可以穿的，那就是裙子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有点学院风的一个休闲裙子，像这个领子是有点白色的，像那种学院风，你开学啊，或者是姐妹装穿，两个穿一样的，真的是特别可爱。像这个裙子呢，我们下面搭配的话，你可以搭配一个中筒袜，当然也要搭配浅色系列的。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给妞妞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一个蓝色的一个鞋子，是一个单鞋。像往年我感觉自己经常去十一的时候出去啊，都感觉非常热，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做一个搭配，像姐妹装穿出去就非常可爱。刺绣的一个大舌头的，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一件外套，然后男女宝宝都是可以穿的。这个的话，我建议里面给它可以搭配一个白色系列的一个 T 恤，这个。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穿过一个牛仔裤吗？可以搭配这条牛仔裤，这一整套的一个搭配，再加上这个外套，你像有时候出去，万一晚上凉了的话，还是带一个外套还是有必要的。可以搭配一个白色的小板鞋，白色系列。然后接下来就是短裙系列了，短裙，这个是一个短裙，这个短裙的话，这里面是还有一个裤子的， 就是那种细裙的。这个搭配呢，我建议是搭配上面的话，你能搭配一个白色的 T， 但是这个白色的 T 你一定不要是给它是这样子穿，这样子露出来穿，你把它塞进去，塞到里面，这样子会显得这个人非常可爱。然后呢，下面建议搭配一个中底褂，是一个彩虹的一个中底褂。那整体的一个搭配呢，再建议一个戴一个帽子，帽子这样的一个雨衣帽，整体穿起来就非常好看。很简单的一个裙子，来看一下，这个面料非常舒服，而且很好穿，弹力也很强。它是里面带一点微绒的，一点点的，也是比较薄的。那穿这个裙子的话，我建议下面可以搭配一个这种小短靴，小短靴，这个巴黎世家的这种靴子，大家应该都应该比较知道，这个也是百搭款的。这样一套，就你就不用去愁下面怎么穿。穿裙子的话，其实最方便，你要么用一个袜子做那个搭配，或者一个靴子，或者是一个鞋子做搭配，它就能把这个裙子穿得很美。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妈妈她不停地在说这一款很百搭，这一款很百搭，但是没有一件单品是重复的。 对， 我觉得我算明白我妈为什么小时候不愿意带我出去的，她不愿意给我搭配。 所以发现女人说百搭这个词儿都是骗自己的。 嗯， 买的时候说服自己说啊，这个反正很百搭， 总有一天会穿到它，很多场合都， 但是根本不会重复穿。因为这个博主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子，而且年纪比较相近，就差两岁嘛。 嗯。 为什么小时候不愿意带我出去的，他不愿意给我搭配。 所以发现女人说百搭这个词儿都是骗自己的。 嗯， 买的时候说服自己说啊，这个反正很百搭， 总有一天会穿到它，很多场合都， 但是根本不会重复穿。因为这个博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子，而且年纪比较相近，就差两岁嘛。 嗯， 所以其实你如果带两个年纪相仿、性别相同的孩子，或者有的时候一男一女，只要年纪相仿，在裤装和上衣上面其实是可以重叠穿的。 对， 大宝穿完二宝也可以同时穿的。嗯，那一个孩子出门，因为我是男孩嘛，我通常会觉得说不需要像他那样每一身衣服都要换一双鞋子，因为鞋子相对还是比较占地儿的。 对， 我会建议穿一双带一双就够了。而且在像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就是这种小宝宝，因为我觉得还是舒服是第一要义的。 对， 贴身的那一件一定是纯棉的，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 嗯， 对对对，一定要纯棉。 对， 然后鞋子呢，会觉得说一双帆布板鞋，一双椰子是最好的搭配。 嗯， 这两双都达到了轻便且舒服的程度。 嗯， 而且比如说椰子，除非你买纯白的那个白椰子很容易就穿脏，但你如果买灰色或者黑色，其实还挺耐脏的。 嗯， 然后像帆布鞋不管什么颜色都越脏越好看。 嗯， 所以很适合孩子， 很适合我们。 对，就是而且这两种鞋子类型也都特别好搭亲子款。 嗯， 就是成年人和小朋友穿都会很好搭，你的裙装或者是裤装，任何的装扮都可以搭，所以真的是百搭。所以穿一双鞋带一双鞋，然后像男孩子的话就是各种，他说有一点很对，就是裤子最好选择松紧带。 对对对。 嗯，小朋友每个人的身材的结构不一样，像我们家孩子肚子鼓鼓的，可是腰很细。 嗯， 经常会有一些长度合适的裤子，但是腰是松的，松紧带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去调节这个松紧度。嗯，那上衣呢，就是各种刺绣 logo 的什么颜色的，反正颜色上面如果你选择黑白灰这种中性色，既不挑孩子的肤色也不挑孩子的身材，同时跟其他的单品配合起来也会比较好穿一些。嗯，然后帽子呢，至少要有一顶渔夫帽。我是建议各位辣妈伙伴们，真的不需要像我之前那样出去几天就给孩子带多少套衣服，以及现在我自己也不会了。我自己现在大概比如说出去五天，我带两到三套衣服，就穿一套，然后带一到两套，因为我要给自己出去买衣服留下余地呀。 原来是有了新的目的。 哎，说到出门收拾行李这件事情，我觉得 LC 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 因为我们连着好几期节目都有跟大家预告说，我们的这位常驻嘉宾，我们的早教专家 LC 马上就要在十一假期之后开启他的 gap year 间隔年旅行。 对， 长达三个多月。 所以我很好奇，你现在行李收拾到什么地步了？然后你准备带几个箱子？ 是这样，因为这次去的地方有一些艰苦，然后因为 要去南极，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要去南美洲五个国家嘛，然后再捎带手去一下南极， 捎带手去一下南极。好的， 就到都到了嘛，然后就所以我就是还特地没有买旅行箱，因为我怕有些地方其实有一些就是不太适，因为我都是陆路过境的，所以不太适合拉那种箱子、 哦、 所以我专门搜了一个，在某宝搜了一个叫拉杆背包，然后 我知道了，就是小朋友经常有这样的东西，就是现在小学生的书包、嗯、 对， 又是做成什么跟折叠滑板车在一起的啦、 嗯、 最多的就是滑板，就是那个拉杆箱的那种组合形式、 对，一个是它是帆布，然后比较容易装很多东西， 帆布的材质真的要比金属材质来得好很多，包括旅行箱本身也是这样， 对， 就是那个某德国品牌那个旅行箱，虽然它很结，就是称自己很结实、但你会发现那样的箱子里面它就是能装多少就是多少， 对，没错， 没有任何意外惊喜， 没错， 方方的， 对。 但我家有一个帆布的箱子，是我始终这么多年来我都舍不得丢的。 嗯， 它本来那个 size 就是最大的 size 啊、 我每次都可以塞很多的东西，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隔层是可以升降的 啊、对对对对对。 可以塞非常多，但是它要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不小心就超重了。 对、 对， 因为塞太多了。 对，我就遇到这问题了。我就因为怕100天不够用，而且我要经历春夏秋冬，就是 四季全面， 所以就是鞋呀、衣服，而且有的是登山什么的，就是你都要预备一些功能性的。然后，所以我就准备一个32寸的那一种大的拉杆背包，结果怎么装都超重，然后又换了一个，所以换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然后就是衣服装。装的原则基本上都是卷， 对，卷真的是 最省地儿 的，而且不容易衣服皱。 对，然后把一些易碎品就夹在那个衣服中间。然后甚至因为长途旅行，因为我怕那个，因为经常要换地方住嘛，然后所以自己带的那个被单，就是其实因为有的地方它需要睡袋嘛，它其实现在有那种就是小孩防踢被的那种一种神器 睡袋嘛，就是 对，它就是有拉锁，但是它比较宽，不是那种睡袋那么窄不舒服 啊、 对，但是呢它那一个我拿起来有4斤那么重， 这么重， 对，因为它是成人的，然后、所以然后后来就是怎么办呢，就把底下那一层棉花都抽出来了，然后变成一个单子上面是一个棉的那种罩，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减轻了一半的重量，然后往里边去就能塞到里边去，然后就也实用性比较强一点。然后基本上衣物就是不可能有像这个博主这样还选搭配，你只能选现在这是登山，我得带登山鞋，然后登山杖和那个速干 一类的衣物。对，因为你这些是有一些户外徒步的行程在的，所以你的装备的专业性需求会更高， 对， 而不是去摆拍各种什么ins 风这那风的， 对， 就顾不上了。 而且就是我们不是这次有几个朋友一起去嘛，甚至都在讲，哎，大家如果看这个短袖能不能两个人一起穿，我们匀着点穿，要不然东西太多了， 精简出发。 但是这个时候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大家要合穿，包括一件衣服可能要穿好几次， 对， 那在旅途过程当中衣件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哎， 晾哪儿呢？ 对，这就是一个旅途中最老大难的问题，因为之前有过那种没地方晾，都晾在什么灯罩上啊，然后在哪 儿、啊、 对对对对， 就是你说酒店允不允许，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是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会，你仔细看会发现那些东西上面其实有一层厚厚的土、 对，所以我现在打扫酒店的房间和角落才能用， 你首先是 housekeeping 才行， 对对，所以后来就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神器， 来快展示一下， 某宝 这个你这样拿，就是像我们这种家庭主妇都很熟悉啊，就是折叠的衣架而已。 对，但是这个神奇之处在哪儿呢？是一个它是很好收纳这个东西，所以然后第二它打开之后，然后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然后你这边是可以打开抵在那个墙面上。其实可以抵在墙面上、 是稳定的， 对，其实就是像卫生间里边不是有那种那个杆儿，然后你就可以定在那边、然后这边还可以调一下角度，就是如果它的 对，是这种角度的。 我懂， 它 那个固定的稳定的方式是说，你有的时候如果单只是一个弯钩的话， 对， 你的潮湿的衣物可能会贴在你不想贴的那个地方， 对， 所以就白洗了。 对， 这个的话就可以把你的那个被晾那个衣物跟你那个晾的那个地方能隔开 两距离，隔开，尤其是带孩子，就是孩子的一些衣物， 贴身衣物， 对， 对， 所以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神器。那有了这些挂钩之后呢，它等于是一个延长，你可以挂很多排衣架嘛， 一溜， 对，然后在衣架上也可以就是让它功能更强，像 衣架再挂一架， 对，衣架挂一个组合性的衣架，而其实带孩子就是孩子的一些衣物， 贴身衣物， 对， 对， 所以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神器。那有了这些挂钩之后呢，它等于是一个延长，你可以挂很多排衣架嘛， 一溜， 对，然后在衣架上也可以就是让它功能更强，像 衣架再挂一架， 对，衣架挂一个组合性的衣架，而这个组合性衣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看这个底下， 嗯哼， 它其实是有一排里边有四个小夹子， 嗯哼， 就等于 哦，这是个小夹子， 对，所以你可以就是一个底在这儿，然后这底下有四个小夹子，这等于一个衣架就可以挂十几件， 一升二，二升三，三升万物是吗？ 对，所以我说这真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发现的最实用的旅行佳品。 啊，真的很棒哎！这样你就，你想， 嗯， 就算是臭袜子，对吧？一下也能挂好几双呢。 对，对，你想，如果 感觉承重问题啊，感觉你就不停的坠坠坠坠坠，感觉一个塑料，感觉也要 被撑坏了。没事，你只要不是挂羽绒服， 对， 大棉服就没什么问题。 对，小件儿的一般都是， 嗯、 像这个 贴身衣物是最实用的。 对，一排上的四个夹子，也就是一些袜子啊，然后小朋友内衣裤、 啊，对对对， 可以在上面用。 是的， 然后同时如果还不够用的话，还推荐这一款，也是 这款也很不占地儿啊， 对，就很好收纳，它就是你可以把它套在就是酒店那种横杆上，就是浴室的那种横杆上， 哪怕是椅背上也行， 对 对，所以这样你就多出了很多可以让你挂小件衣物的这种小夹子， 天 哪， 我们都太有生活经验了，一看就能看懂怎么用。蕾蕾，你不要跟着硬喝， 我是见过的。 所以这些旅行神器、 嗯， 不管是自己一个人长时间出门旅行，还是带着孩子， 对， 都是很实用的。 对， 你这个搜的时候搜什么关键词？ 折叠衣架。 嗯，就其实我主要搜了一个旅行，然后后边就会跟着一大溜词条，你就一个一个点进去， 啊、 真的需要花点时 间。然后你找到其中一件，就看到别的了。 对， 嗯、 对， 我能摸一下塑料的材质吗？但是其实这样的东西也没多少钱，你哪怕这趟旅行回来以后，你就 对 废弃它，其实也 我就是准备回来，其实如果就是一边走边扔，有些东西都是。但这个材质是有一点脆的那一种，所以说、啊、 所以在装的时候要稍微外面包点东西。 对对。 其实还好了，算是质量很不错的硬塑料。 嗯， 这下面里面这个小架真的是很实用。 对， 大家可能看不太仔细，这里面是有，哎，这小架子哦，哎， 事故发生了， 我不会现场弄坏了吧？ 车祸现场。 等一下，等一下，一定是我打开方式不对，我要帮你修好。 没关系，你可以看另外的夹子，一会儿我来进行修。 一会儿全弄 坏 了， 坏了， 我不玩了，我。那个很实用啊，刚刚这镜头。 车祸现场，车祸现场。 这是 LC 给我们展示的一些在晾衣服方面，就是如果你想减轻自己行李箱当中衣物的这个体积的话， 对， 是可以使用到这样的一些折叠衣架的， 嗯， 这样就可以一件或者两件衣服呢有那么重复利用的机会， 对，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不太卫生不太干净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正在说假期带娃出行有哪些装置是可以自己来提前准备的，哪些是硬需求，比如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公共场合的一些母婴室、 对 母婴护理室，以及包括说到孩子的这个穿搭的一些小细节、小 tips， 还有这个出行在外的一些小衣架怎么来准备、 嗯。 稍后呢，在下一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带娃出行到底有哪些需求，还有哪些问题。欢迎各位随时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You're my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新晋辣妈远一，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场内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第二位小能手维维， 大家好， 还一位是早教专家 LC。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说到出行利器，带娃出行的时候， 对， 拿到一些折叠衣架，可以帮你节省到空间，甚至是都不能算作是节省空间了，就主要是在酒店的时候帮你解除一些尴尬， 没错， 然后去完成一些你必须要去洗啊晾啊这样的工作。 嗯， 那带着孩子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大人我们经常会说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 没错，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很皮实的人， 嗯， 我以前在没有孩子之前我无法理解水土不服这四个字， 好厉害哦， 我觉得太，你们这些人太娇气了，太厉害了，都生活在地球村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后来有了孩子，我发现什么叫水土不服。 嗯， 就是不见得说这个地方的水是好或者不好， 嗯， 而是就是他不习惯。 对， 比如我们家孩子百天的时候带他去日本，那你说这个地方的水质各方面都没有 问题吧？已经很不错了，对， 他是母乳宝宝 啊， 我虽然是吃海鲜了，对，我承认，可是因为我孕期， 嗯， 包括到我生完孩子，其实我都没有完全忌口， 嗯， 所以真的我觉得说还好，就这东西就它有适应能力，所以我不认为说是因为海鲜的问题，我认为可能就是它水土不服，就是水土不服这件事情没有在我身上产生反应，但是在它身上，它喝了我的奶以后它有了反应。 哦， 当时就是全脸都过敏，过敏到就是那两天都不敢拍它的视频传回去给老人家看， 嗯， 因为给爷爷奶奶姥姥爷看到，因为急坏了。 嗯， 但其实我们自己都很知道，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可能就是水质或各方面有什么问题，所以后来我也回来跟一些儿科医生有讨教过经验，儿科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对于这样的小宝宝，一岁之前他可能抵抗力呀，或者适应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最好比如说冲泡奶粉啊，或者说你自己是母乳妈妈的话，你在喝饮用水的时候，你先做到不要用当地的生水去烧开， 嗯， 你先饮用瓶装水，或者你给宝宝带专门的他平时喝得惯的那种瓶装宝宝饮用水，然后慢慢去过渡，或者你干脆如果时间不太长，就一个星期的话，你就给他带一个星期的水量就好了。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特别切身的感受。那好在呢，因为当时确实是日本，所以我们在辅食方面并没有带很多的材料啊，什么器皿啊什么的， 嗯， 因为觉得说到那儿以后随处都可以买到还不错的宝宝辅食，只要加热一下就可以食用了，所以这是当时选择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私心。那可能对于有一些父母来说，说我带着孩子出门，我还是想说每天能够给他做一点儿 对 他习惯吃的东西，对，这样至少在他如果吃不惯当地的东西的前提下还能有东西可以吃。那这个时候也要求父母是不是得带一些随身的比较便携的小的 厨具， 对，厨具， 嗯， LC 这次有给自己准备吗？ 有，因为我是有一个中国胃。 你要煮泡面吗？ 泡面我都带的是挂面，然后带的拌面酱，因为泡面真的太占地儿了， uh-huh， 旅行亲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一定要吃火锅，就是每周至少吃一次，所以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 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我录下来发给你的教练听。 对，教练都跟我说了，你这样不忌嘴，你顶多不再长胖了，你是瘦不下来， 啊，你不再长胖都已经是奇迹了呀。 我是奇迹。 所以你 带什么样的厨具去。 所以这次出去，其实我带过很多个旅行款的锅，但是这个是目前我最满意的一个，因为它只有这么小。 以前都是这么大的吗？ 但是全家的锅，以前至少就是一个就是一升半左右这样一个大小，有一个半手掌这么大。 因为我以为会是那种什么、什么小熊什么电锅炉 的吧， 就是什么隔水炖之类的。 对，但是那种真的是又沉，然后比较占地方，然后不太适合长途旅行。然后这个你看它样子其实只有这么小，然后其实打开之后功能也很强健，因为这个只要你往上把它提一下就可以了。 哦，是折叠的耶。 对， 哇哦，我很想亲手试一下，但是我怕给它弄坏。 不会、哦、不会不会不会， 所以容量很大。其实 对， 它是利用那种折叠脸盆的思维放在了折叠的锅上， 而且这是实用级的那一种， 可深可浅 硅胶。然后而且它很强大的就是它已经想到你肯定要出国呀，然后它有两档选择，一个是我们国内通常用的220伏，然后还有就是在你如果去美国欧洲有110伏 的。对，你知道很多这种家用电器、尤其是要这种加热的、它就会遇到如果电压不符的话，它会把自己的那个 烧坏 的。对， 所以 即使你用了转接头。 对， 比如今年我去南美的时候，我带我那平时惯用那个戴森的吹风机，我用了转接头，在任何一个酒店都没有成功的使用过，打不开，它那个电压就是有问题，它不接受这样的电压，它出于自我保护，电器自我保护，它就拒绝给你，拒绝给你工作，对，所以我这样调档还是挺实用的， 对， 就是专门为你们这样的长途旅行人士准备的， 对。所以它一个是你可以给宝宝就是做一些辅食，其实你用这个， 对呀。 而且其实为什么这个推荐这个，是因为之前有很多款旅行的电锅，因为它功率比较小，你做开一锅这样的水大概需要10到12分钟，但是这个我亲测只有7分钟。 你还计算了一下开一锅需要多长时间？哇塞，太牛了！ 用多长时间准备菜，然后下火锅？ 关键是 对 你这也很棒的是，不像其他的一些小的蒸锅、什么煮锅，它那个底座和本体是分开的。 对， 你这个底座就连接在对锅体身上，直接插一根线就可以了。 对。而且这还有调什么大小火啊、慢炖、保温，如果想煲汤的话，这个也可以。 太养生了是吗？ 感觉你很像跟着贝尔去旅行那个贝尔，然后你比贝尔吃的碳生吃，你又是煮的煲成汤，对 对， 去河边逮一条鱼。打猎打一只野兔，然后煲一锅肚兔汤，兔兔这么可爱怎么能吃 兔汤？ 那我们期待你的拿这个锅的这个煮菜的视频了。 没问题， 因为 LC 答应我们自己在3个月的旅行当中会随时给我们发来一些最新鲜的视频。 对，其实你可以试一下，真的很好使，就是 一 压就可以了， 一 压就可以。 然后那个锅盖是那种硬塑料材， 对，其实里边还送了一蒸屉，就是只要把那个 还有蒸屉， 你 在 国外包饺子 了吗？如果我想吃蒸饺，我就可以蒸。 我建议你带一袋儿这散装的饺子粉。哎，这个质量很不错。 哎，我看过同款的电水壶，哎，就折叠。 对对对对对对， 也是感觉很方便。 哎，有些人是就是觉得去到欧洲这样不太愿意提供热水的国度，他是自己带一个水壶的。 而且就有时候觉得酒店提供那个开水壶不卫生， 真的不卫生。 对，所以有人会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真的不卫生，你也可以在烧第一锅水之前先烧一遍，然后把里面的水减，或者你可以当地买点就是酸性的物质，比如可乐。 对对对，哎， 可乐就是一种除酸性不是除水碱特别好的酸性物质，所以爱喝可乐的朋友们很不健康，它酸度太高了。对对对，哎，这个真的整个材质包括它那个锅底的这个金属的材质，感觉做工都很不错， 很耐造， 很结实。对，额定电压100到120，或者是200到240，然后额定的功率有频率有50赫兹，功率有700到1000瓦和850到1000瓦，完全够用，容量有一升。哎， 嗯， 方便， 很不错。这个贵吗？ 真的不贵，绝对良心价格， 2位数。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2位数有点过分了。 3位数是吗？ 3位数 啊，那很棒哎，因为它折叠起来只有这么大。 对 对, 对，很棒。这是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辣妈酷爸们，出门可以随身带着给宝宝们做一点他爱吃的东西。那又是什么？ 所以配合这个锅的就得有就是碗。所以碗同样啦，就是也很省地儿，就是这样一个，这有很多 size， 有一种就是完全符合就是 那个泡面的那个圆形的 size， 叫泡面碗，而且就是收纳还有就是这个结实性我觉得也很牢固了，就是一摁就都可以了， 非常棒哎，这颜色也很少女心。 嗯， 天哪，樱花粉的碗拿出来配合一碗火锅热气腾腾，或者是猪肉大葱馅儿蒸饺， 也不是很搭了。 不错不错，这是因为家长出门带着孩子通常都会带自己的餐具， 对， 但小朋友的餐具很多都还挺占地儿的， 对， 嗯，这个就很棒。 哎呀，赞赞赞，期待你的视频。 我一定会录这段的。 好的，这是 LC 给我们展示自己为自己长途旅行所准备的一些神器。 嗯， 那个打气筒吗？那是， 对，看着觉得像打气筒， 对吧？这个感觉 手电筒， 哎，对对，很多人防狼 筒， 真的遇到危 险， 遇到危险了照人家肚子上一， 那个打气筒吗？那是， 对，看着觉得像打气筒， 对吧？这个感觉 手电筒， 哎，对对，很多人防狼 筒， 真的遇到危险，遇到危险了照人家肚子上一顶，那个人是不是就弹出去十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是在关键时刻可以那个自救的一个，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这超神奇。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危急时刻救命的一个水管过滤管。 为啥是危急时刻救命的呀？ 就是因为你可能因为像我们这次徒步可能会在那个亚马逊森林里边，如果万一没有水，没有干净的水源了，只有沼泽或者是那种脏水坑，或者说有很多那种生物的浮游生物的水面，你没法直饮水，所以你原因的表情已经，那你干嘛去哪儿？ 对，我就想问你还回来吗？ 回来回来回来，有向导的。对，然后就是 in case 出现了没有干净水源的情况，其实这个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一头打开只要扎在水里边十秒钟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一头打开直接喝了。十秒钟先， 它是物理过滤的原理吗？ 对， Wow， 就是进到那个水里面十秒钟，然后你就喝，因为它可以过滤1000升的水， 哦， 就这么一个小罐， 寿命很长啊！ 真的，它是用电的吗？ 不是， 里面应该有活性炭之类的物质吧？ 反正是个黑科技了。 上去，快让我看一下， 需要吸，需要吸， 哦， 吸管，吸管。 天哪，太神奇了！ 里面大概有一些高分子什么过滤的那种材料。 哦，反正 我也特别像末日丧尸飘着的东西， 哦，它这一头其实里面有那种像海绵，它应该是有虹吸的那个原理， 对， 嗯， 对， 然后把那个水吸上来，所以当然了，我们带着孩子不会去亚马逊森林什么找什么有浮游生物的水源。这一款其实也是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用到的， 嗯， 就是水土不服这件事情，如果你不会去到一些当地水源饮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放心的地方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东西， 对，你可以直接扎在干净水里边也没有问题， 对对对，或者是你刷完的水如果你还不放心你可以再过滤一遍， 对对对 对 对 对，哇，这个真的是，这应该有卖哈， 有有有， 叫 Life Straw， 嗯 嗯，很棒哎， 真的 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对，发现了这次搜到了一些高科技， 你看现在给一个全景，给到 LC 桌面上这些神器加起来也没有多少的体积和面积，然后你可以自己把那个镜头给掰一下看一看你桌面上这些东西， 感觉也没有很重， 对，这些其实也就是可能1/4个包的大小而已， 对， 对， 就是非常 并不太占地，如果你包在衣服里面的话就更不占地了， 对， 完全就是塞缝的那样的一个级别，嗯 嗯， 好吧，如果各位对于 LC 刚刚展示这些旅行神器非常感兴趣的话， 嗯， 想要什么链接或者是关键词的话，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 嗯， 说到这些小神器，这是可以随身带，我们提前来准备到的。然后另外一个，对于带宝宝出行的时候，家长们会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自驾的时候的安全座椅， 嗯， 我们说过很多遍，就是安全座椅这个事情是必须要的， 对， 嗯，因为你如果不使用安全座椅，其实是有很多危险在的， 嗯， 我们这边就不给大家看那些很吓唬人的视频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在安装和使用，包括挑选的时候，也都是很有讲究的， 嗯， 比如说你在一些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你去租车。那基本上如果你的需求里面填上说你有一个多大的宝宝的话，他会给你相对应匹配安全座椅， 嗯嗯， 但是安全座椅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型号和 size， 不见得他给你提供的那个安全座椅就是你所需要的， 那如果你们家宝宝有自己习惯那个安全座椅的话，我觉得这件东西虽然很占地儿，但是还是值得你去自己专门准备一下的。我们这儿有几个视频一一要来跟各位分享到。首先看到这个是如何给宝宝选择安全座椅，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我身后的这个大物件，就是这个安全座椅。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安全座椅啊。首先先说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安全座椅的一个认知啊，我觉得宝宝出门就是必备的就是安全座椅，因为安全肯定是要处在第一位的。近些年就是随着我们安全意识的提高，就我们已经很接受给孩子要做安全座椅这件事儿了。像其实在国外都是宝宝上车就必须要做安全座椅或者安全提篮。我之前就是在美中生完孩子，也是他那个出院须知里面就是说你要是带着安全提篮来接你的宝宝，其实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宝宝出门坐车的时候是不能抱着。现在就是安全座椅就是分为很多种啊，有什么国产的啊，有进口的啊，还有就是它也分年龄阶段嘛，分为比如说0到4岁的，然后0到6岁的，或者是9个月到12岁的，还有很多款式啊，很多颜色啊，价格也都不等。除去我刚才说那些之外，其实安全座椅里面的门道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安全座椅的正反向安装，有一些安全座椅就是可以正向安，也可以反向安装。还有一些就是可以360度旋转的。然后其实在宝宝体重没有达到9公斤的时候，是必须要求这个安全座椅是反向安装的。像我现在身边这款07，它就是可以直接旋转，也就是你推动这个就可以直接转了。就是说在宝宝小的时候，我们必须让他就是背对着驾驶，然后他的头是碰着后车玻璃这样去做的。这样会更加保护到它的安全。还有就是在你买安全座椅的时候，你要考虑你的车有没有那个 ISO 费那个接口。如果你的车有那个 ISO 接口，那你就不用考虑就是安全座椅的款式的问题了。如果你的车没有 ISO 的接口，你还是要注意一些，因为有些安全座椅是没有 ISO 费接口是没有办法安装的。然后妈妈们呢就可以根据自己宝宝的实际情况，然后来给宝宝选择一款适合他的安全座椅。我们可以从宝宝的身高、体重，还有他的月龄，还有这个安全座椅的价位这四方面来考虑。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我自己车上的最早的从卷卷4个月开始用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又给老赵车上买了一台Baby First 的新款钥匙，它是适合9个月到12岁的。我之前想买这台的原因就是身边很多妈妈也都在用这个品牌，而且我车上的那一台0到4岁的那个阶段的安全座椅可以区分开来，这是他们的新款，然后是适合0到6岁的宝宝去使用的。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测评吧。首先呢，我觉得这台安全座椅真的是非常的沉，它比我的那个钥匙跟海格都要沉很多。因为它非常的沉，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抗造，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撞击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更好的保护宝宝，它的材质就看着非常的靠谱。然后我说一下它的几个特点吧。首先它是因为是0到6岁的阶段可以使用的嘛，它之前一般的安全座椅是0到4岁，它延长了2个阶段，它这个安全带更长一些。还有就是这款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旋转的，但是它的旋转是必须在 ISOFIX 接口拔出来的时候它可以旋转。在它这款的后面有一个卡扣，把这个卡扣开开它就可以旋转，你看它就是可以这样旋转了，直接可以正反向调节。这款安全座椅它是跟以往的常规的安全座椅是不太一样的，它是特别考虑到了新生儿的C 型脊椎，所以它设计成了一个 C 型的形状，它可以更好的贴合宝宝的脊椎，而且就是整个这样托住宝宝，然后可以分散它脊椎后面的所有的压力，这样就可以睡得更香。然后这款安全座椅它的正反向安装都支持 ISOFIX 那个接口，但是如果你的车上没有 ISOFIX 接口的话，它就不能，这款就不可以反向。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把宝宝就是正确的放在安全座椅上，因为卷卷现在没在，然后我们就拿这个邦尼兔来演示。然后先把我们的宝宝抱坐在这个安全座椅上，然后 把这个背带搭到他的肩上，帕住。然后这款很好，就是比我之前用的那款还要好，因为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是我们总去拔这个摁这个开关的话，其实宝宝也会去学习，然后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宝宝是打不开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插进去，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节这个背带。调节背带的方法就是摁住这个灰色的钮，然后拉这根带子，它就可以拉长了。然后想拉紧的话，也是摁住这个灰色的钮，然后撑底下这根带子，就可以把这个拉紧。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这个安全带勒得我的宝宝太不舒服了，我能不能松一点啊？真的不能松，一松了的话就是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不能是那种肩带像滑落的状态，一定是就是跟宝宝之间只有一个手指头能穿过的距离是最好的。然后我们调好安全带的松紧以后，就是调节头枕。这款的头枕也是根据宝宝身高生长发育可以就是调节的，我们可以向上拉然后向下推，完全可以满足宝宝坐躺的姿势。三个档位可以调节，拉住底下，这样三个档位。并且这两款新品的坐垫的面料都做了升级，是用那个美国杜邦 Cool Max 的那种导湿速干面料做的，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那种排气孔。像小宝宝坐安全座椅最容易出汗就是他的背部啊，还有大腿内侧还有屁股的位置都是很容易出汗的，如果在里面出汗它不舒服，它就容易在安全座椅里坐不住。这种材质呢就会比纯棉的面料啊更加凉快。最后在这个安全座椅的侧面靠桩的位置要安装一个防撞侧块，这样就可以抵抗侧面来的撞击了。 就是关于安全座椅这个事情吧，确实门道有很多，然后也经常我会收到一些辣妈酷爸们的提问，就会问到说，哎呀袁一，你们家宝宝爱不爱坐安全座椅啊？你们家宝宝坐的时候哭不哭呀？我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宝宝是爱坐安全座椅的。你就想一下咱们成年人自己，如果你绑着安全带长时间这么被绑着，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且不管是安全座椅也好，安全带也好，它就是保证你在一个尽可能小的范围当中活动， 对， 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你。这也是为什么包括婴儿车在内，还有像安全座椅这些，它的空间它的包裹度一定要非常好。如果有家长去市面上的市场上买，说我宝宝的安全座椅或者说我宝宝的推车童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家宝宝太胖了，你们这个座椅不舒服，太窄了，太挤了，那它就起不到保护作 用 了。对，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带孩子出行，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如果同等的路程时间你可以用飞机，你就用飞机，你就不要自驾，你就尽可能减少他在汽车上，本来车厢就是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然后他要被固定在一个座椅上这么长时间，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上那么长时间的话，就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对， 那在这一段结束之前，也要跟大家讲几个就是安全座椅的知识点。第一是你在购买的时候包裹度一定要好，它的面料什么各种刚才视频里面也讲到了，最好越透气越好。它的正反面其实是有说法的，为什么体重相对轻的宝宝或者是月龄低的宝宝，当然每一款它的具体要求不一样，它是需要让它面冲行驶方向相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 对对对，看到过， 是因为它的脖颈没有自己的支撑力，它这儿很软，所以当你发生撞击的时候，它自己没有办法去支撑自己的头部。如果你是面冲，宝宝是面冲后面的话，它这个后面是有一个支撑力的，你是不会被，就是脖子不会断。在这样的强大冲击力下，小宝宝的脖子不会断，这是也是一个最大程度的保护。那么其实按照交通法规，按理说12周岁之前都是需要做安全座椅的，不管你在路上行驶的距离是多长，行驶的时间是多少，那这就非常考验家长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能跟孩子们一起玩起来的一些互动的形式了。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各位家长可以参考一下我个人的这个宗旨，就是能坐飞机就坐飞机，能坐火车那也最好坐火车，这是前两个选项。实在不行了，你再让宝宝在旅行过程当中去坐自驾车。 对， 能跟孩子们一起玩起来的一些互动的形式了。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各位家长可以参考一下我个人的这个宗旨，就是能坐飞机就坐飞机，能坐火车那也最好坐火车，这是前两个选项。实在不行了，你再让宝宝在旅行过程当中去坐自驾车。 对， 因为你毕竟是很大程度上限制他的自由的。 对 伸展。 对， 有时候其实现在坐飞机也挺舒适的，就是有，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神器，今天因为没有到货，它是一个充气的方块，你可以塞在那个座椅和前一个座椅呢，刚好跟座子一边高。就变成了一个婴儿床、 对，这样子的一些自己自带的这种小神器、对于小宝宝来说、它只是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不能够使用，但是像我在孩子百天的时候带他上飞机，我是提前申请了那个空中的摇篮、 婴儿的那个 对 当然那个位置比较有限、一个航班当中可能只有那么一两个摇篮，你也需要提前跟航空公司确认，但是一旦确认它起飞和降落之后平稳飞行了以后，那个乘务员就会帮你乘空乘，就会帮你安上那个摇篮。基本上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对于母乳宝宝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安抚奶嘴或是喝奶。 对， 其实他并不会呛着，而且也没有那么颠簸、他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气压的变化以及氧气的含量变化，他就会昏昏欲睡了。等平稳以后你再拍他就睡着了，往摇篮里一放，你如果算准他那个睡眠时间的话，整个旅行非常的顺畅。所以订航班这件事情也要根据你们家孩子作息来定是最好的，正好踩他休息那个时间，是最棒的。好吧，这一个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了，下一个半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正在跟各位分享到的带娃出行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是值得各位来借鉴和学习的，稍后继续回来啦。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Vogue,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工厂的辣妈正传在9月26号星期三下午还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新晋辣妈袁一，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维维和 LC。 大家好，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已经挺多了的吧，关于带孩子出行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在公共场合的硬件需求呀，包括刚说到什么，对穿搭呀，行李的准备呀，一些旅行小神器呀，包括怎么去入到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已经挺多了的吧，关于带孩子出行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在公共场合的硬件需求呀，包括刚说到什么，对穿搭呀，行李的准备呀，一些旅行小神器呀，包括怎么去迎合或者说帮助小月龄小年纪的宝宝就适应当地的一些习惯，以及安全座椅这样一个如果你11期间需要自驾出行的家长来说非常重要和必须要准备的东西。但我们刚刚讲的说没有一个孩子是喜欢坐安全座椅的对吧，有的玩他为什么不玩呢，有的跑了为什么不跑呢？ 对， 有一个小朋友叫 Lucky， 他是戚薇和李承铉对的女儿，也处在一个自己比较有自己想法这样一个年纪，他也同样不爱坐安全座椅。我们来通过一小段视频看一看他的戚薇妈妈是怎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喜欢上坐安全座椅，不至于全程哭闹的。 爸爸 Lucky 宝宝，你要坐安全座椅啊，跟爸爸开车一样吗？ 我喜欢抱一抱，我就喜欢抱，我喜欢抱， 那要不然你不想去，我们就 回 去。 先回家吧。 不要嘛。 你说清楚，要不要好好坐？要不要好好坐？你到底怎么了，今天？ 我坐在一个 不能坐我腿上，在车上怎么能坐腿上？ 宝贝，为什么不能坐腿上？ 这样吧，你乖乖坐在安全座椅上。妈妈口红还没擦，你帮我选一个颜色好吗？ 来。 可以打开看一下颜色，然后看看妈妈这一身配什么颜色比较好看。 来，这个。妈妈涂这个。 那妈妈涂了，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我涂这个了。 对。 一大清早起来就像一只不懂的小鸟。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在说时尚资讯的时候也聊到过，他们家女儿 Lucky 在美妆方面造诣很深， 对， 超级喜欢美妆的，就是自己涂涂抹抹，还会对妈妈和爸爸的穿着打扮各种搭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所以你看刚才就是戚薇恰到好处的抓住了她的兴趣点， 对， 立刻心情就阴转晴了， 没错， 嗯。 据说还有一个别的喜好， 对，就是我在某档节目里看到说 Lucky 特别喜欢拿戚薇的美妆蛋，一烦了戚薇把美妆蛋给 Lucky， 然后立马瞬间安静了。 成年人有那个解压蛋， 对， 就那种弹性很好，就是像、像那个果冻一样那种，他就喜欢美妆蛋，所以每个小朋友一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再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也是不喜欢坐安全座椅、但是小男孩吧，可能对交通工具比较感兴趣，他有一次爸爸就突然跟他说，说你想象一下，其实你坐在安全座椅上也是一个驾驶座，你也在开汽车、爸爸也在开车，咱们一起来开，如果没有你坐在安全座椅上来驾驶这个车的话，车也会开部分。从此之后他每次坐上安全座椅就非常认真的在开车，自己面前就扶了一个方向盘。包括像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卖那种玩具的，就是可以放在主驾的后面、或者是副驾，就前排椅子后面 啊、 一个模拟的这样的方向盘、其实也可以给他分散一下注意力。 对 对 对, 对，但是这样的玩具如果是在孩子的安全座椅前面存在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对对对，大家也要就是适度的去使用它。总之就是家长一定要恰到好处去把握孩子兴趣点，然后适度的去开导和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吧，这点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全程如果孩子都在哭闹不想坐，就整个旅程可能情绪都不是很好，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对， 那么接下来关于如何正确的安装和使用安全座椅呢，各位辣妈酷爸心目当中的大神级人物崔宇涛大夫也有自己一些见解想要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咱给孩子买个安全座椅吧。 我车开得不够安全吗？你不信任我？哼。 说到安全座椅这件事儿吧，我就特别纠结，所有人都告诉我说孩子啊，为了他的安全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可是我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的孩子连坐都不会坐，把他锁在那个安全座椅上还五花大绑的，说实话我看着呀良心都疼。要我说呀，其实不坐安全座椅也没什么关系，父母就是他最好的人肉坐垫啊，你想抱着他其实也挺安全的，还增进亲子关系呢。哎，崔大夫，你说我说的这些靠谱吗？ 我非常不赞同你养娃之道，你养娃之道真是太危险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碰撞研究显示，其实在车碰撞的时候会有一个加速度，其实我们人的这个手臂或全身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控制这个加速度，所以孩子会飞出去。其实这个大家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第一个抛出的是手里的东西，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甭管从科学的东西还从自我的反应来说，绝对抱着孩子在汽车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有家长说我的孩子还小，我的孩子还不会坐，这都不是理由，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安全座椅可以到0到4岁任何期间使用，它可以根据孩子情况选择半躺到半坐到全坐，所以绝对能够解决你所担忧的孩子不会坐的问题。再有家长说我这孩子不是不想让他坐，是真的他不喜欢，每次坐上都哭。有两个前提你可能需要考虑，第一个是不是坐得过晚了孩子不太适应，再有呢，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有中耳或内耳发育不平衡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晕车。因为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平衡是在逐渐的发育的，所以孩子一坐上安全座椅就会联想到晕车的感觉，他可能会哭闹。那家长很简单，可不可以带他，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平衡是在逐渐的发育的，所以孩子一坐上安全座椅就会联想到晕车的感觉，他可能会哭闹。那家长很简单，可不可以带他去做转椅啊秋千这样的游戏，锻炼他的平衡的功能，这个功能是很容易锻炼出来的。但是在坐安全座椅的时候，家长要知道安全座椅一定跟孩子有个密切的接触，所以呢不要给孩子穿太多衣服，穿太多衣服以后呢，跟孩子身体密切接触就会打折扣。再一个，穿太多衣服的话，勒得太紧，孩子会有窒息感，会增加不舒服。在运行过程中，家长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跟孩子有个交流，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打磨或消除这些枯燥的时间。所以家长要知道，是你没有觉得安全座椅孩子必须坐，这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只要你认为必须坐，你一定能够想到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选择并安装安全座椅，请看我们的教学视频。 根据不同国家的认证标准，安全座椅的固定方式一般分为三种：安全带固定、Latch 接口、 ISO FIX 接口。选购时需考虑其固定方式是否与自家汽车内的固定装置相匹配。 以安装 ISO FIX 接口方式的安全座椅为例，安全座椅上 ISO FIX 锁定臂与汽车内 ISO FIX 下锚点对齐，拉出汽车安全带，穿过安全座椅背后的导套，确保安全带无扭曲，再将安全带扣插片插入对应带扣，将 ISO FIX 锁定臂插入汽车内 ISO FIX 下锚点，确保两边接口都固定锁牢，并听到咔嗒一声，座椅两边的 ISO FIX 指示器会显示为绿色，可以紧安全座椅底座，直至其粘紧车辆椅背。可以根据产品特性再次调整或确认安全座椅安装牢固性。儿童安全座椅常见的保护儿童安全系统有五点式安全带和前置护体式，无论选择何种系统，正确安装和使用是前提。以五点式安全带为例，将宝宝放在安全座椅内，将他的双臂分别穿过肩带和锁舌一起牢固地插入带扣中，直到听见咔嗒的声音，检查并调整肩带，确保安全带平滑无扭曲，拉动调整带收紧安全带，安全带松紧程度以最多能放入成人两根手指为宜。除了安全座椅，市面上还有提篮式座椅，一般适合年龄约0到15个月、体重0到13公斤的宝宝。主要优点是从出生离开医院就可以使用，装卸灵活，用途多变，如果想固定在汽车上，用车载安全带或搭配底座就能安装。最后提醒您，不同品牌产品的安全座椅或提篮式座椅使用参考数值，如安装方式、适用月龄、体重等会略有差异，建议家长以实际产品说明书为准。 啊，这个视频里的宝宝太乖了，配合度很高哎。刚才讲到就是有一些注意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还是身为父母你自己内心的看法。 嗯， 就当你自己潜意识里认为说对于这个安全意识有了一个准确的认识，就是孩子出行坐车必须要坐安全座椅，那就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对，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出行的时候没有坐安全座椅，一定是你认为没有必要坐。 嗯， 所以这是首先我们需要克服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状态。然后其次有一点说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到孩子在坐安全座椅的时候衣服不要穿太多，尤其是那种羽绒服材质的棉袄外套，一定不要在坐安全座椅的时候给孩子穿上。 嗯， 因为有实验证明，是有人做过实验的，那样的衣服的摩擦力会很小，当出现紧急的碰撞的时候，孩子会从这个衣服里面掉出来，所以他完全丧失了安全座椅的固定性。嗯，所以在坐安全座椅的时候，最好还是孩子穿1件到2件贴身衣物就可以了，因为车里面你们也会根据室温、室外的温度去调节温度嘛。 嗯， 所以其实是不会感冒的，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把外套脱掉。嗯，这是一个小细节。好，今天说那么多，说到带孩子出行到底有哪些需要我们提前准备的，然后一些物件，包括这个细节方面的，还有一些实操方面的，最后我们请 LC 来做一个总结吧。 嗯， 如果这个十一我们的拉拉酷爸妈要带孩子们出行，还有哪些我们刚才没有具体讲到的东西也是必须的？ 对，然后一些出行的小 tips， 尤其是如果出国就是吃的东西很不一样的话，就从吃喝拉撒水这几个方面说嘛。 嗯， 然后吃上尽量还是吃他比较习惯的食物，然后尽量什么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特产啊，因为它可能是高糖类的，不太适合孩子，所以不要太轻易的去尝试。第二个就是多吃一些比如就是利于他排便的食物，也会就是帮助他能保持健康，不至于上火生病这种。然后第二个说到生病这个，就是如果是选择出国的话，一定是给孩子备好他经常要用的那些药，比如尤其是咳嗽药，因为在如果在国外买起来会非常的麻烦，这些东西尤其是欧洲国家。 而且因为语言不通， 对， 你会看不明白， 描述不清楚， 以及有一些药在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它是处方药，你没有去对当地医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买这些药的。 对，所以就是一定是带孩子用过而且比较安全的这一种。然后最后说到睡这一块吧，然后可以给他带一些比如他睡前需要抱的那些玩具，或者是他的一些小单子啊，短一点的那种小褥子，就是让他可以闻到一些他熟悉的味道。 嗯， 然后他睡眠也会好一些，比较有安全感。 嗯， 然后最后就是如果孩子稍大一点，2岁以上，如果他是去异国他乡，跟比如他本地环境差异比较大的，你可以提前给他准备 为一些当地的照片，比如那边人长什么样子，然后你们可能会去到的一些地方， 先做一个预习， 对，然后让他心里大概然后了解一下，等到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好的去理解那边的人物和风情。 这是从心理和这个其他硬件上面，包括药物上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习惯用药， 对， 然后紧急的外用的什么的还是需要准备上的。蕾蕾呢，你作为一个自己还是宝宝的人， 对，但我就觉得 iPad 真的很必须。因为真的出去吃饭你会发现家长带孩子iPad 真是人手一个必须看， 对，而且你需要提前缓，就是缓存一些孩子们真的会急需的，或者说哄他很好用的东西。虽然我们这么说，感觉有的家长会说，你们作为对吧，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怎么能在节目上宣扬说让孩子看电子产品呢？但这个事情就是，这也不是日常行为，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孩子多少会有些不适应，尤其在这样异国他乡有公共场合的时候，如果孩子一旦在你没有办法找到他真正的哭闹点的时候，大闹起来的时候，你作为家长真的是束手无策。所以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之前讲到亲子出行的攻略的时候，有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常年带着孩子东奔西走到处旅行的妈妈，就讲到哄娃神器里面必不可少的，她也认为说出来可能会比较有点招恨的，就是 对， 因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它的上菜速度很慢，你在点菜到上菜之间这段时间空闲期，孩子必须就是得坐在原位等着，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消磨时间，那就是 iPad 以及动画片的事儿。 对呀，对呀，你一定要准备好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看的东西。这些事情前期你做的越充分，你可以用不上，但是你不能不准备。对对对，好吧，再次感谢 LC 在自己的 gap year 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下次再见就要到2019年了， 19年 了，哦，天哪， 我们还没在视频里见到。 感谢 LC 在自己的 gap year 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下次再见就要到2019年了， 19年 了，哦，天哪， 我们还没在视频里见到。 当然， 对， 期待你在南美各国以及南极大陆上为我们带来的新鲜视频。 没问题。 维维呢，十一怎么安排？ 在家待着吧， 宅女。 这个出去游玩人太多，哪儿都不太方便。 看过的最高的山就是人山，跨过的最深的海就是人海。好吧，也提前预祝各位辣妈酷爸们在这个十一，如果你带娃出行的话，可以一切顺利。也希望各位可以随时在新浪微博上找到我，袁一 Ruby， 然后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或者想要跟我吐槽的，都可以在这个期间找到我。也欢迎各位，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节目。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拜。 说成长的烦恼有一箩筐，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再偷偷为你买个冰棒。看我英俊的外表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像小帅宝，而你只会手舞足蹈。转眼我们长大了，困难都太困难了，怎么面对呢？我还有很多问号，我到底选的尾巴还是渺小？我像绕过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每天晚上都睡得早，可是的分数却样样比你高。你看这 A B C D 不知选谁才好，快让我为你可爱辅导。谢谢我临门一脚，听你写信给你爱的小草，我才华到连自己都受不了，每天电视为自己尖叫。